原来都是戏言。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感觉。 是非非，有谁来分辨？

别拦，打开了心窗就能看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